歡迎阿 Pat 阿 Pat 第一個報道今日啦嚇，咁咧就嚟到呢個東頭灣道99號嘅時候咧，今日咧就好犀利，有呢個網台界咧兩大台長咧就係同場噶，包括咧呢一個 HKBC 嘅嚟自 HKBC 嘅阿肥蘇啦。同埋咧，最手手邊嘅呢個年輕嘅才俊啊，呢、這、一個中五嘅學生阿 Kelvin 啊， 犀利， 好多野手， 大家好，大家好， 啊，犀利啊，真係簡直係後生可畏啊， 犀利啊，呢啲 係咯，中午嗰時候我先一嚿飯嘅啫， 我依家都係啊， 有人已經 哇講呢啲 咁講嘢， 咁但今日 Kelvin 嚟到咧就唔係因為佢係台長啊嚇，係因為咧佢另外一個即係比較關呢單案事嘅原因嘅，咁一間再講啦。咁另外歡迎咧呢個肥齋組合裡面嘅阿齋啦，齋藤興啦， 但係唔食齋喎佢，最慘就係 會食齋，初十五食嘅， 食齋嗰個係叫 Candy 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為依一單案咧，又為即係香港人集體回憶啦，好肯定係。咁咧就喺呢個奇案迷會 post 咗出嚟之後咧。希望今日把聲係咪應該好啲啊？ 好多 好多， 我盡我最後一啖氣，完成埋呢個禮拜嘅最後一集嘅節目。係啦，咁咧就講到咧就係今日呢一個奇案咧，喺奇案迷會嗰度 po 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咧都好多好多啲回應啊。咁我見到好多咧都係講話好唔憤氣啊！對於嗰個判決咧，好唔憤氣，即係覺得唔應該係咁判，冇可能係咁樣判。咁同埋依單案咧，其實嗰陣時除咗話佢嗰個即係慘烈嘅程度，令到大家都好側目之外咧，就係個判決咧，都令到大家都好側目。咁呢一單案就阿齋藤咧就建議我今日講嘅，咁話之前咧就上水嗰個 水貨客倉啦。 咁齋藤話可以借呢一個新聞，即係可能係夾一夾個時候嚟講啦。 同埋再早前你講過卡拉 OK 縱火案嘛？ 係啦，全部都係1月發生嘅。 係啦。 咁另外咧就亦都今日咁啱咁巧咧，有呢個廣州方面又大火，又有縱火案，又係死咗十幾人嘅，咁啊啲嘢就可以夾夾埋埋。咁咧仲有好多好巧合嘅嘢。 好巧合嘅嘢就係我咯。我做銀行啊嘛， 仲要咧今日同阿肥蘇咧，即係節目前咧再夾一次嘅時候，先知咧原來呢單案同阿肥蘇咧係咁有關聯，亦都勾起咗佢唔少嗰啲 同埋啲 童年陰影。 唔係童年陰影，嗰啲係同埋銀行界，因為我屋企我媽媽， 銀行界出身係嘛？ 我媽媽同我阿公都係做銀行嘅外公， 真係睇唔出到， 或者幾代都係 嚇。我做過下， 唔係好 覺咧， 因為始終你成日見到做銀行嗰啲人都係咩西裝打呔咁樣。 哇！我著西裝打呔嗰陣時啊， 你未出世啊？ 簡直啊，冇得頂啊！ 係啊，你未出世啊？ 就玉樹乜乜 樹啊？但係真係睇唔出喎，你屋企係銀行世家嚟啊？ 唔係都唔係，即係做係佢哋做得耐啲，我就做咗一兩年就真係拜拜啦，沙拉拉啦， 都叫做過啊。 係啊。 今日呢單案咧，我哋睇一睇個 poster 先嚇。咁就呢一個匯豐石結尾嘅匯豐銀行縱火案。嗱，講到呢一單案咧，就1994年發生嘅。講到匯豐銀行咧，我諗香港人咧。即係你點樣都同匯豐銀行有啲拉更嘅會， 一定要啦， 因為 啲過數啊嘛，啲人要。 你冇匯口，你都有佢嗰啲咁嘅鈔票啦，係嘛？手上面。 同埋好多公司咧，如果你係匯豐銀行嘅，即係 出糧早一日， 早一日 係啦，呢個就係我肯定知嘅啦。 係啦，咁同埋我自己曾經咧都係即係買匯豐嘅嗰陣時，中意炒啲鍋輪咧。咁喺911嘅時候咧，911前一日咧，我就走去買咗匯豐嘅沽輪。呢件事對我嚟講到而家都好深刻嘅。但我唔係特，當然我唔會知有911啦。咁樣買完之後，第二日911跟住冧咗成千點喎。咁嗰只沽輪就狂升。但係嗰陣時心情咧好矛盾嘅，即係殺死人財感覺。賺咗錢都唔覺得開心。 就係阿花姐嘅第一大桶金喺嗰度嚟。 係啊， 大桶添啊，仲要。 輸翻倒翻曬出去添。因為你唔走啊嘛，唔走咧佢就好快反彈翻咧，咁你咪輸咯。咁匯豐咧喺而家股市咧，佢都係藍燈籠嚟嘅。咁咧，但係即係講到匯豐咧，即係有同藍燈籠有關嘅，都係呢一單案，大家咧都好記得喺呢個94年嘅時候，阿 Kelvin 出世未啊？ 未，96年 出世。 係。 咁有冇印象啊？對呢單，知唔知有呢單嘢？ 呢單嘢梗係知啦，好有印象，因為屋企人就。即係老前一輩阿嫲嗰啲就住喺石結尾嘅，即係唔多唔少都係講嘅，即係有陣時行開行埋咁多嘢講咁樣，即係基本上日日都行過嗰度啦，咁總有機會講過。 係，所以今日咪揾你嚟咯， 係咯， 幫我影咗啲相添。 係， 因為原來 嗰啲係唔係我親身去影嘅，係啊，嗰啲就 有影， 唔係係喺 Google 影。 哦，唔緊要， 呢個地圖嗰度 唔緊要，唔緊要，即係都係你揾翻嚟啦。咁因為阿 Kelvin 而家咧，差唔多日日都經過呢一個 放學喺嗰度，係啦， 舊址，即係而家嘅。美影 樓同呢個 另外一座附近咯。 係，咁我哋開始講呢單案之前咧，不如你講少少啦，因為我哋一路睇一睇嗰個美影樓嗰個嗰啲相咧，五至九。咁咧，阿 Kevin 講下，因為 好啊。 之前咪發生咗、那個。 其實呢個美影樓咧，喺上年2014年嘅年尾左右咧，就發生咗一單嘅爆炸案，好似喺6樓定7樓一啲比較低層嘅位置。咁、當時就係有一個人咧，就想喺屋裏邊開煤氣去自殺嘅。咁但係咧，即係好唔好彩啦！咁消防員去救佢嘅時候，一開到門就爆炸。 幾多號嚟 㗎？實際其實我真係唔好嘅，上年 其實咪幾多號幾多月啊？我唔記得咗。 11月定十一月 啦，前兩個月啫嘛，係前三 就炸死咗個消防員。咁嗰日咧，我就喺學校都聽到把聲。咁我點解咁深印象咧？因為嗰下我突然間就係問，即係我坐窗口位嘅，我望到出邊，喂個天幾好，點解突然間行雷咧咁樣？跟住之後我就睇新聞，咁就知道哦，原來係咁樣，係啦咁。真係寒一寒嘅，係啦。 咁更加寒嘅就係原來嚇呢、這個。 原來呢、這個係啦，呢、這個美影樓呢個位置咧，即係確實嘅位置就係20年前呢一單匯豐銀行呢單案發生呢個石硤尾一座嗰個位嚟嘅。咁石硤尾一座咧，當時拆咗之後咧，咁就喺呢個位起咗兩棟咧，一棟就即係有兩棟都係連即係掂到呢個位啦，一座就係、其中一座就係美影樓咯。 係呢一度係邊年起㗎？ 呢一度應該據我所記得應該是0605、06度嘅。 係咯，因為再之前應該係紅嗰、那個位置咧，即係嗰個命案嘅位置咧，應該是紅十字會捐血中心。 依、這個我不知道，但係對面咧，對面就是呢個賽馬會的盲人中心。 係係啦，咁而家就已經是 賽馬會仲喺度， 但係呢一個即係當然同以前嘅樣貌已經完全唔同曬，但係又無獨有偶，又係喺嗰個位置咧。 依家望緊呢張相就喺下邊影上去嘅， 係咁原來都係喺美影樓發生一啲咧，即係同火有關嘅。嘅案件啊，都幾巧合，而且都係隔咗20年啦。原來 同埋其實美影樓咧都發生過好多案件，其實死咗好多人噶啦。自從佢起完之後，係 咩？ 據我所記得咧，之前有一單倫常慘案嘅係。都死咗啲人㗎，係 咩 ？OK，、因為阿 Kelvin 咧就好中意研究呢啲咧，邊度死咗幾多人？因為原來佢而家住嗰個石硤尾 好麻煩， 但係坑東嗰個單位係咪 啊？係啊， 遲啲有機會講下你喺其他節目啊。我知道，因為阿 Kelvin 成日打俾我，喂，我屋企咧 驚啊，真係 有人自殺啦。因為佢嗰度咧包圍住佢咧，好多人自殺。 你講緊石硤尾一座嗰度咧，美影樓之外，仲有一座叫美如樓啊。咁喺2006年建成嘅嗰個位係咁啊。有兩單咧，就係有人係喺屋裏面倒閉，即係死咗啦。有一單咧就係跳樓啦。咁另外美影樓喺2012年12月咧，即係都係嗰個時間度咧，都有一個女人係喺高處跳落嚟死咗嘅。係， 唔通佢風水唔好？ 係2012年12月。 唔係喎，個歷史即係如果單單睇翻咧，原來即係石硤尾村咧，本身係第一個公共屋村嚟嘅。咁同埋咧，主要當時點解會起公共屋邨咧？ 大火 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木屋區大火，然後就安置啲災民，即係好似又係同火有關嘅嘢咁嘅喎。 係啊， 木屋區嗰啲大火， 係啦，即係木屋區大火，然後就跟住就安置嗰啲居民。 呢個我知，因為我學校就因為咁嘅原因起。 係 啊， 係。咁有朋友問我哋開始咗未？咁我哋係咪應該 play 緊㗎？因為我哋開始咗未啊？咁得意嘅， 開始咗啦，應該 係 開始咗， 中途睇到其他嘢。Hello， 大家好啊！ 奇案啊，花家姐， 李志刚，欢迎晒大家。咁我哋咧，事不宜迟啦，要开始我哋今日呢一单嘅奇案。咁咧，发生喺咧呢一个咧21年前啦，21年前嘅都系1月嘅时分啦，就喺头先咧 1月10号， 1月10号系啦，亦都头先所讲嘅呢一个美影楼吓嘅前嘅地址嚟嘅。咁嗰度咧就系喺呢一个石硤尾常村，我哋去一去现场先。 星期一，石硤尾上村第一座地下的汇丰银行分行出现了一个30几岁的危险人物。不过他不是持械的劫匪，而是拿着两罐天拿水杀气腾腾的狂汉。 如果不想烧死就快点走。 银行内的顾客被他一喝之下都吓到鸡飞狗走。之后狂汉冲向最埋边的柜位，即是爆枪，将其中一个铁罐放在柜台上面。 我问你，你是不是想我哋夫妻分离？你知不知道我老婆在哪啊？你昨晚打电话跟我儿子说什么啊？ 朱生，我咩都唔知道，唔该你快啲走。 狂汉非常不满对方嘅态度，将其中一罐天拿水倒出，洒喺大堂地上。差唔多时间，有一个男人由银行外面冲入嚟。 喂，搞咩啊你？喂，你报警未噶？ 报咗啦。 说时迟，那时快，狂汉已经用手里面嘅打火机将报纸点着。 喂喂，唔好啊！ 一切已经太迟，太迟。银行马上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一班仍然未知发生咩事的职员，原来刹那之间已经处于生死边缘。 好了，这个就是当时呢、是这个94年一月十号的早上、Kevin 呢连个时间都很记得的，他做足功课 背了 11:47，真的读紧书定 朝早 嘅，好似考试咁， 系好似读历史咁啊。 系啦， 我读历史嘅，其实 俾一百分你啦。咁啊，11:47 :47 嘅 朝早系啦。 咁嗰时候通常亦都唔系最忙啊，应该系咪咧？ 应该系等放饭咯。 诶，唔系我讲嗰个。 多數嗰區如果你真係講話嗰個時間係最旺嘅，如果以依家嚟講，多數都係買餸啲師奶。係，但係嗰陣時就唔清楚。 嗯，因為嗰陣時嗰度佢又唔係一個商業區咧，咁可能都唔係話即係一定係 lunch 嘅時候先係最多人咯。 仲有嗰度啲人就老實嗰句住得喺石結尾都比較係。不是話咁有錢嘅，因為嗰陣時始終都是公屋啊，同埋啲嗰啲徙置區咁樣。咁其實多數應該都可能會留翻屋企。 係，同埋咧應該都係見嚟見去都係嗰扎街坊嘅，我估。 同埋我諗緊一件事，我想問咧，其實九四年係咪都係仲有啲一啲師奶仔再去炒下，即係睇下股票價格嘅咧？ 想 問他啦，我唔知道，但係嗱，如果我喺2004年，即係可能10年後，我大約記得我嘅記憶裏邊，我有陣時跟我屋企人去銀行都會見到啲伯伯婆婆喺度撳嗰個 keyboard 嘅，係啦，好快撳得。 有啲嘢就以前到而家都冇變過嘅，不過我記得嗰陣時咧就成日攞， 依家少咗。 幫我嗰陣時好得意，因為係幫我媽攞住個銀行簿咧，去幫佢攞錢啊，攞幾百蚊咁樣。因為嗰時咧就唔係好興櫃員機喎，唔知點解佢哋又。即係冇卡， 未有係咪啊？ 有中意用櫃員機， 冇卡，冇卡。 九四年有櫃員機， 佢冇卡㗎。 唔係佢哋嗰個年紀， 唔係九幾年啊，係講緊八幾年。 喂，咁你嗰陣時啲人就算有卡都唔代表佢識用電腦㗎嘛？ 唔係，咁你諗下年紀大嗰批唔係好相信櫃員機㗎， 即係覺得啲錢會好似俾人係㗎嘛， 假嘅可能係 啦。 咁變咗嗰時咧，就係特登佢會喺寫攞嗰啲提款嗰啲紙咧，寫幾百蚊咁，譬如300蚊、400蚊，我就幫佢攞住本簿咧，去類似呢一啲。因為我都係住呢一個叫做公共屋村嘅，咁一樣咧又係同樣嘅格局嚟嘅，即係又喺嗰個公共屋村嘅地下嗰度嚟嘅。咁所以一見到呢一個即係匯豐呢一個格局咧，就有諗起呢啲咁嘅場面咯。啊，咁啊見到李志剛咧就話佢以前都係住喺上面啊。 係啊，佢 住咗十幾年啊， 幾十年啊，住喺上面啊。 佢話以前間銀行有 喺呢度食飯呢點嘅上邊， 一座嘅樓上。 係啊。 咦？咁啊，李志剛。 咁梗係要去封煙啦， 梗要啦。我哋唔會放過你㗎。 係啊， 自己自首。 尤其是轉頭打自己打翻上嚟啦。 係咧，會唔會有啲咩回憶啦？或者當時啊，李志剛有冇落去幫手救下火啊？或者係 或者炒 下花生啊咁樣係嘛？ 係啦，或者當時你嘅即係印象啊回憶係點咧？一陣間同我哋分享下啦，奇案迷嚇。 好期待。 好啊，咁我哋一陣如果可以打俾你，你就 show 出嚟啦，咁樣哇，好似玩緊碟仙咁樣。嚇咁咧就嗰陣時頭先見到啦，肥蘇就飾演嗰、那個呢、這個危險人物啦。 朱寶光 係啦，呢個危險人物叫朱寶光，佢個名咧就相當之珠光寶氣啦。嚇咁啊，聽上嚟點樣咧都唔似一個即係嗰啲係咪咧？即係聽上嚟好正能量噶嘛，朱寶光。 屋企想佢有珠寶有係啦， 即係屋企期待一名字嘅嘢係咪？ 係咯， 通常叫屋企嘅寄望起曬嗰個名度， 即係光輝嘅個名， 係啊， 覺得好殘眼咁，但係真係估唔到原來佢 做啲咁嘅嘢 係 嘛？ 係啦，做一個咧做一啲最陰暗嘅嘢，咁咧佢就當時咧就去攞住兩罐嘅石油。 天拿水 兩個罐，咁啊攞住去呢一個匯豐嗰度嘅，咁其實咧頭先嗰個過程咧。 發生之前原來是有少少前奏的，他不是一來就拿著兩罐入咗去噶嘛。 是 究竟之前他其實是做啲乜嘢咧？不如我哋簡單講下好 嘛。其實咧，講翻呢個珠寶阿朱生咧，其實他都比較嚇，即係幾特別嘅。佢從一個老婆嘅阿姨，咁佢本人係32歲，阿老婆31歲，仲要有三個細路。咁其實咧，講緊係92年尾開始咧，其實阿朱生咧，基本上咧就開始有一個唔好嘅習慣，就係虐打阿朱太。咁就令到阿朱太咧，就即係已經覺得呢個家咧，先者就無可戀。咁就後即係佢，但係其實唔係有咩訂外遇或者之類嘅嘢，即係只係後屘又識咗一個朋友，叫趙老梅啦。係 趙老梅 ，OK。 咁咧呢個朋友咧，就即係亦即係佢同我朋友傾訴之餘咧，而呢個朋友又好仗義咁同佢講一句呀，嗱，其實我而家咧。 我哋一陣先講下佢哋點樣先， 係 啦。我哋講下呢個朱寶光，其實佢當時咧，總之就係去揾呢個趙老妹，就去揾翻佢老婆出嚟。 揾老婆， 揾老婆。 因為嗱，頭先我哋講嗰個案發嘅時間咧，係星期一啊嘛。星期一朝頭早，咁原來佢老婆咧就係唔見咗三日㗎，即係五六日都冇翻過嚟。咁咧，佢個心咧就好急要揾佢老婆，所以咧就去咗匯豐呢度咧。佢其實好早已經去咗㗎嘛，揸車就去咗去揾佢㗎嘛。系啦，咁跟住點咧？佢第一次去嘅時候， 咁佢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佢就去咗呢個八號嘅櫃枱，就揾阿趙小姐咧。咁啊，即係當然又即係問啦，啊，我老婆喺邊啊？咁即係佢啊，即係企圖以大興問罪之師，就想得到一個答案。咁阿趙小姐咧就俾咗個電話 number 佢， 係， 咁佢照打。咁但係奈何呢個電話號碼係冇人聽嘅。 據講話嗰個號碼咧就要入密碼嘅喎。 係啦，咁啊冇人聽啦。 咁即係其實呢個女人就應該好。驚俾人揾到，或者係要都會好保密下，所以先要整一個電話號碼係要入密碼先揾到。 即係擺到明係佢自己想匿埋。 係啦，但係又要俾佢個 friend 揾到佢啦，可能。所以 即係個 friend 就即係純粹係一個叫做點啊，最後聯絡站啦，可以叫做。即係譬如如果真係遇著阿仔女要揾啊，咁咪揾呢個朋友再揾佢咁樣咯。 啲大件事急事嗰啲係嘛？ 係啦，即係譬如阿妹發燒啊，或者細佬唔舒服啊、肚痛嗰啲咧。 係。 咁即係好明顯啊，趙老梅就唔肯俾嗰個密碼佢啦，所以佢就揾唔到啦。 即係有得去打，但係又揾唔到。 係咯，即係其實耍佢啦，講 即係可以借叫坤啦， 耍佢 啊。 跟住打唔到咁點咧？ 好啦，打唔到咧，咁就大件事啦。咁阿朱生咧就帶住呢個盛怒嘅情緒咧，就再翻去呢個匯豐，又去翻八號窗就揾阿呢個趙小姐，直頭以係大興問罪之師嘅態度，就話嗱，你快啲講。點點點點，如果唔係我就點點點啦。而期間喺未去之前咧，其實佢係經過一間五金鋪就買咗兩支嘅1公升裝嘅天拿水， 係， 同埋亦都喺翻嚟之前咧就經過一間便利店就買一個火機同埋一沓報紙。 嗯，即係帶齊啲架撐，就再去到呢個匯豐， 再去匯豐， 就係出現咗頭先個場面啊！就係肥叔，你再演繹一次啊！唔該，邊個唔想咩話？ 邊個唔想死就快啲離開呢度， 唔 想被燒死啊！我記得 係，我爆麥好明顯係啦。 咁佢咧就當時佢咧就係一個即係非常之憤怒嘅態度咧，就衝入去噶啦。咁當然佢一講嘅時候，如果你喺裡面嘅話，你都走啦，正常係咪先？ 正常， 即刻走，即刻走。 但係偏偏有兩個就好似阿 Kelvin 呢啲年紀噶啦， 膽生毛嗰啲咧， 學生哥， 學生哥， 我都話我即刻走咯。 但係佢哋兩個咧就好似真係嗰啲叫咩啊？初生之族不畏苦啦，真係完全 睇戲啊嘛喺度。 完全唔係，佢唔係睇戲，佢根本都唔知道咁大， 唔知咁嚴重啊！ 佢話我張 check 都未拎翻咁樣。 因為有一個同學仔咧，就攞住張 check 同埋攞住個銀行卡，就諗住入數，點知話喂我未攞翻，跟住就唔走咯， 唔走咯。 佢有一個其實已經走咗嘅，即係佢驚嘅，跟住就衝咗走咗，跟住發覺咦？個 friend 未走喎，咁我又即刻衝翻入去揾佢拍佢，喂快走啊快走！ 哇，啲最有義氣嘅人啊呢啲。 係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幾奇咧，有兩個就竟然冇走到嘅，咁後屘都走啦，都因為開始話發覺唔妥啦。咁原來喺呢個千軍一發嘅時候咧，佢即係企圖想點火嘅時候咧，啱啱外面咧就有個男人咧就喺度撳緊機嘅，咁佢見咁多人衝出嚟咩事咧咁樣，佢就啊其實佢好勇，我覺得佢衝翻入去喎。喂，我覺得唔係個，因為佢原來佢係副警嚟嘅。 係啊。 真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巧，我覺得好多嘢。如果佢唔係一個副警，唔係一個咁有勇氣嘅人，我覺得冇可能會衝入去咯。但係好可惜咧，佢衝入去嘅時候都阻止唔到悲劇發生啦。因為原來咧，佢嗰依一個男人咧已經準備咧係點火啦。佢正喺度嗌嘅時候咧，就問個即係佢都識得問個女職員：喂，你哋有冇報警啊？咁佢女職員話：有啊，報咗啦。咁後屘呢個男人咧，佢後屘變咗證人啊嘛，因為佢上庭嘅時候話咧。 其實他們當時原來沒有報警的，即警察看回呢他們沒有報過警、但是那個女人為什麼會說有呢 Jam 線 一是說有一是就想嚇他 害怕，我覺得 一是很害怕，一是就很想不是有可能甚至想說話有然後嚇個男人走、有這個可能性 嚇退 他， 另一個可能性就真的 害怕。但是他拿得那些東西出來其實他預料不會、 但是花姐跟我做銀行的經驗告訴你，其實他是不需要報警的，他底下通常呢如果你有劫案或者有什麼他們有個掣的，一按就按 踩又有按又有，通常就會去到即刻保安公司或者通過 警局的。 咁可能嗰個女職員咧，佢就以為佢個同事報咗警啦，佢以為啦，因為個個人都會咁做啦，佢可能以為。但係其實咧，根本就冇人報警，而且咧，原來咧，即係最可悲呢件事最可悲就係咧個危機意識啦。咁原來咧，成個匯豐嘅入邊嘅職員咧，佢當時根本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可以講即係用三個字形容，是一嚿雲，亦都唔知道原來咧，即係咁大禍嘅臨頭啦，已經係。 同埋我都有個疑問嘅，即係如果睇呢單案嘅時候。咁點解會冇護衛員嘅？其實通常 secure， 因為見到銀行門口好多以前嗰啲，即係以前冇咁多 cam 啊。 點解你又問佢？ 依家嗰啲， 唔係我問大家啫，即係咁樣問大家啫。 銀行門口成日都有兩個啲即係外籍人士攋住槍咁企喺度噶嘛。 唔係通常，唔係我據我所知就即係唔知道曬啊。但係通常好多啲銀行如果有金即係有金啊有錢銀交易嘅地方。點都一定有護衛員咁啊，正常啊嘛。 你講嘢係喎，成單我睇完好似 冇，完全冇。喂，佢逃走都叫逃走，都起碼有啊。入去制止又冇，槍又冇，乜都冇，即係完全冇護衛員呢個嘢喺度。 好多人驚喎都。 因為那個年代點都有一個印巴值啦、 啊，都不是去到六十年代啊，大佬呢單九啊年代， 你到依家某啲年代，某啲銀行都會有， 唔係九十年代至少有印巴值。九七後由於呢、這個駐港嘅尼泊爾英兵解散之後，全部請尼泊爾英兵， 係啦，有啲 Gurkha 或者印巴值人士噶嘛，通常據知嗱，即係咩成單我冇提過㗎。 喂，其實都唔單止呢樣嘢騎呢，你再聽落去咧，其實佢嗰個防火設施嘅各樣咧，你都覺得不可思議啊！即係匯豐，你覺得喂匯豐，但係。咁喎，係一啲咁嘅設備喎。 咁會唔會因 深港嘅 原因？唔係會唔會因為個地區問題咧， 同埋分行位置嘅問題咧？ 因為太過 唔係一來，我估計雖然我自己未親， 其實佢個位置如果要走好多位走嘅喎。如果依家 係嗱，所以呢個就係本案的關鍵就係、是， 唔係好多位走啊？ 點解會走唔到咧？就係、是、關鍵所在。 同埋咧，我估計因為我做銀行就知啊，即係好多分行。 你係做咩浙江商業？ 我話浙江興業銀行，即係之前咧，可能有啲朋友有啲即係中資十三行嘅其他家啦。咁、其實通常呢類嘅呢啲區嘅銀行咧嘅分行咧。都是小一點的，是都是小一點，我們叫小行，因為我以前就做總行的、 但都有 secure 的嘛，你都有 secure 的，正常會應該有 secure， 因為其實嚴格上每一間你有錢的嘛，你每一間都會有些出出入入的錢，你要運送，甚至有些有保險箱，是吧，可能有 不沒 secure 的，即我估可能間行因為挺小的，即尤其是石建美間行估計比較小，而且你看到剛才張相的門口等等，你其實我或者看回那些圖呢，應該都不是太大的分行， 好像 所以 一千幾百， 所以那些 security所以那些防火系統等等是不是因為這樣而疏漏呢，不知道 很大疏漏， 其實應該是規格是要一樣的或者統一的，我就有這個疑點，我經常覺得哇咁好似我話齋同佢諗法一樣嚇，咁兒戲嘅舊錢嘅分行， 喂，仲要話曬間行都有二千尺嘅，二千 同埋佢自己本身嗰間嗰個位置咧，左邊同右邊都係大馬路嚟嘅。 嗯， 其實如果你話要走，一定有得走。 左右都大馬路， 爭在有冇到門嘅。 不如我哋講翻一個最大嘅重點係咩咧？咁啊，點解當時咧嗰啲嗱，我哋不如簡單講下佢哋最後嗱呢單案咧，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啦。最後咧導致十二 C 就十三名，因為其中一個女職員啦，有幾多男幾多女啊？唔記得咗添。咁啊，其中一個女職員啦，佢係有身孕嘅，咁所以咧就係十二 C 十三名嘅。咁全部咧都係喺入邊工作嘅人啦。當時咧成間分行咧就有十三個人做緊。 三男十女， 三個係九女，九女 啊，九女，所以九女， 九女 啊，係男嘅懷孕嗰個啦。 咁另外咧本身。哇！成單案有一個非常大名的女仔，她叫做 梅燕兒。 梅燕兒啊，係梅燕兒，她真的非常幸運嚇，可以叫不幸中的大幸。咁佢就走得甩嘅喺呢一單案裡面。但係咧就十二個人就全部咧即係焗死咗，佢哋唔係燒死，係全部咧係喺嗰個，因為佢哋喺裡面做緊嘢，喺呢一個大堂嘅後面嗰個 office 嗰度做緊嘢。咁全部咧。 都是因為個電閘失咗靈咧，佢哋出唔到嚟啊，全部焗死咗裏面嘅。咁誒， 仲有四個大命嘅，就係本來當翻去嗰間分行嘅，當日有四個咧，有兩個就去咗另一間支行，有一個就唔知係放假，係啊，有一個放假，有一個上堂， 有一個上堂，我覺得上堂嗰個真係好 好命，幾個都好命嘅，其實幾個都好命嘅， 係啊，即係命不該絕啦，可以話係。咁當時咧，但係真係太大啦，呢個傷亡實在冇辦法令人哋咧可以即係釋懷，你點可能會死咁多人嘅咧？真係咁，亦都係。所以點解會喺香港咧咁轟動啦？呢一單案，即係成間你諗下，成間分行，一分鐘前仲大家喺度有笑有講有笑嘅時候，即係一分鐘後就全部死曬，咁啊幾恐怖！ 仲要都係個行嘅最高嗰兩個都燒死，都焗死咗，即係分行經理同埋分行副經理都焗死咗。 係係啦。咁啊嗰時咧就有一張報紙十一啊，我哋睇一睇啊。當時啲記者咧用，即係佢哋真係好有文化修養嘅，咁佢哋話咧十一。你睇下寫住咩咧？佢話惡緣共拍啊，共撲啊，十五、十三名嘅死傷者，即係大家咧都係即係咁唔好彩，啱啱好就喺呢一個分店嗰度咧，一齊喺呢一度出現，然之後就一齊呢一分鐘咧就一齊喪生。咁亦都係大家可能死嗰刻咧都唔知道發生咩事，我做咩會無端端誒去咗第二個空間，完全都唔知點解，真係死得好唔抵咯嚇！咁啊，究竟咧即係？咁啊，不如講下先啦。其實咧，當時咧，原來有個男人放火嗰個咧，佢就頭先即係你啊，啊， 朱寶光， 朱寶光，佢衝咗出去個銀行啦，自己都傷咗啲噶嘛， 自己都燒著咗啊。 係啦，咁當時咧已經有啲警察咧趕到現場啦。咁呢個朱寶光第一下佢講咩咧？佢就 係我放火嘅，啊，即係總之認咗，即刻認咗， 即刻認咗， 係就即刻認咗嘅應該係， 即刻敗 啦，就唔使審噶啦喎，應該佢都 唔係佢都認咗，係啲係我放火咯，係啊。 但係當然啦，佢去到差館就唔係咁講啦，係啦。究竟點講咧？我哋翻轉頭咧，繼續咧講下呢一單案啊嚇，仲有好多即係內情喺呢一單案裏面咧，值得去即係大家回憶一下啦。咁同埋我哋咧準備打電話俾阿李志光先。 嗯。呢一單咧係 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